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将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《青藏高原》，德杰茂姆带出的《唐古拉风》，胡松华演唱的《拉网小调》。 是谁留下？

乡里。

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